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老名。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10月17号，星期三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摄氏度，空气质量还不错哈、是凉。但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北京的这个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没错，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当然了，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也开设了我们的专号，是在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点击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视频的即时互动了。 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限行尾号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也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路以内行驶。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这个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了。 对 啊，你还相信爱情吗？可以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互动。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 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青年头条号，我们当属要关注的就是昨天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刷屏的赵丽颖和 冯绍峰。 冯绍峰啊，他们两个喜结啊连理的 消息啊， 对，官宣啊， 是的。 然后这个官宣体哈、啊，又最近肯定是要火一段时间了哈、而且这个娱乐圈的爱豆哈、啊，大家的偶像总是能够吸引国民的眼球，吊足大众的胃口，连这个微博的服务器哈、啊、都崩溃了。 是的， 而且呢，不仅仅是他们俩上了热搜，连祝福他们的人、他们的前男友、前女友全部都上热搜。 大家很疯狂，尤其是官宣那两个字。现在在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多人都是官宣。 对啊， 左边一张照片是自己工作的照片，右边一张照片是自己银行卡的数目。 他们俩喜结连理了是吗？ 是的啊。所以说其实大家在关注这个的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又有一个其他的意见或者评论，就是如果1964年有互联网的存在的话，那么其实昨天最应该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中国戈壁滩的原子弹爆发。 对，当时呢其实中国哈、并不是很富足，并不像现在这样，甚至可以说很贫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哈、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鄙视链的底端。那个时候应该历史课本其实大家都学过，没有武器，没有资源，没有技术，生存条件甚至都比较恶劣，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哈、我们制造了这个中国的第一个氢弹。 当然了，这个54年前的10月16号的原子弹爆发让大家非常的振奋。在今天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这个结婚的消息呢， 堪比当年的原子弹的关注度。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记住这个大家被千万人追捧的明星，当然要更要记住的，那就是与这些明星恰恰相反的科学家的这些贡献，是吧？ 比如说这个两弹元勋啊，邓稼先，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追捧的爱豆了。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一直在钻研他的这个领域里面的知识还有技能，真的是心无旁骛的为我们国家在做贡献。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一个爱心接力的故事，让大家也非常的感动，在朋友圈里，那就是从内蒙古人民医院转战到北京友谊医院的天坛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就是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年级的小宇泽同学因为意外事故病情危急，那么从内蒙古人民医院转战到北京的天坛医院，并这个点名救护车的出发的时间和行车的路段，在朋友圈里大家都在积极的转发。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吧。据了解哈，这个十一期间啊，13岁的宇泽呢和家人一起去内蒙古去玩了，但是哈、这个途中发生了车祸，并且宇泽是身受重伤，比如说颅脑损伤、气胸等很多的这个身体多处骨折，这个时候孩子的伤情就比较严重哈，而且医院说哈，这个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而且瞳孔散大了，一直在用呼吸机来维持这个生命体征，但是后来孩子因为孩子的籍贯是在北京，所以说很想让孩子回到北京啊，抱着一线希望哈、再对他进行一个救治。 很多人都会好奇说，哎，小雨则是这个籍贯在北京，为什么在内蒙古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意外事故？据了解啊，十一期间的时候，13岁的小雨泽啊，随家人前往内蒙古去这个游玩啊，这结果呢，在旅游的期间呢，发生了车祸，经诊断存在重度的颅脑损伤、气胸以及身体多处的骨折，孩子的伤情非常的严重，被送到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并且瞳孔散大，因此才出此下策，就意思是从内蒙古人民医院抢救了差不多了以后就送到了北京。 其实还是想抱着一线希望再继续再给他医治。所以在从内蒙古回来的路上哈、可以说是发动了社会的各界力量哈、历经5小时21分钟疾驰了500多公里，载着他啊，在这个999急救车上，在昨天上午的10点36分终于到达了天坛医院，马上进入了手术室。目前呢其实孩子还在这个 ICU 进行抢救，情况应该还不是特别好。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目前孩子已经在北京的医院里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救治，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早日康复。当然了，最为感动的就是昨天大家这种接力的这样的一种 行为 啊，特别的感动啊。很多人都是几点几分我看到了孩子的车到了哪个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让一让。 对，而且有很多这个在那个路面上的这个司机还有的哥啊，他们说啊，我们在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直播节目，我们听到说宇泽的这个急救车正在哪条路上行驶，我们都会主动的避让开。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其实 是的啊，除了 这件事情温暖以外呢，其实今天的日子也特别的温暖。 嗯、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啊、嗯，也祝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也希望大家抽时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亲人发个微信，发个短信，嗯， 多陪陪家人。 好了，一首任贤齐的歌啊，这叫《朋友的酒》给大家。 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心上，温暖我凡事，别放在心上。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嗯、今天呢是十月十七号，星期三。我们现在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 嗯、 先说一下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十八摄氏度，最低气温是三摄氏度、 嗯。 空气质量还不错，是凉啊。要提醒大家，最近的北京啊昼夜温差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没错啊，今天我们在来直播间的路上看着还可以啊，天气还是不错啊，不像昨天和前天的时候感觉能见度不是那么的高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在五环以内禁止4和9的车辆行驶。那么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你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以及微信的以及北京时间，同时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 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新鲜资讯的方面。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消息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小的时候大家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的真人版预计将在2019年的时候上映。 这个真人版是人演猫人演老鼠吗？ 是啊，我就觉得特别好奇。 我觉得他们俩个头得差一点吧。 而且你像比如说猫啊老，就是你像《猫和老鼠》里面经常有一些比如说老鼠钻到那个老鼠洞里。 对啊，这个怎么演呢？ 是啊，据了解啊，这个电影制片人蒂姆斯托姆正在与华纳兄弟动画集团合作，为真人版的汤姆和杰瑞电影进行谈判。 我还真挺好奇的，因为你说如果小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海绵宝宝的话用真人版，我觉得哎说得过去。 对， 如果这个猫和老鼠，我非常好奇应该怎么去演绎。 是的啊， 而且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应该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了，所以说这个情节啊或者是这个导演我觉得都很难。 对，而且还要涉及到比如说中文的配音呢、是不是这些各个方面都要是一个完美的呈现，才能让大家觉得不是那种违和的那种感觉啊。 对，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猫和老鼠》这部电系列动画片哈，其实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过，可能是我们父母小时候可能都看过，因为它1940年就已经首次推出了哈，其中有7部米高梅制作的短片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动画片了。 据制片人表示啊，他说真人版的猫和老鼠呢也是由两个真正的人来扮演，但是只不过不会让人说话啊，而是用这种表情来代替猫和老鼠的表情来进行上映。 那我觉得就更难了，因为动画的话它那个表情 是 夸张啊，但是人的话挑战不小啊。 对，不知道两个人怎么从猫和老鼠追来追去的样子啊，我们期待一下，预计电影将于2019年到2020年上映。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个消息呢也特别有意思，那就是刚才我们讲了40年的时候可能爷爷奶奶都看过猫和老鼠的电影，没想到一位百岁的奶奶为了打游戏居然去做了白内障的手术。 为了打游戏、 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这个网友罗洋洋和我们分享哈，有一位陶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从2002年开始啊她就喜欢玩电脑游戏了，但是最近几年她的这个白内障这个病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连鼠标可能她都看不见了。可是啊，为了能够重新开始玩游戏呢，这个奶奶就下决心啊，我要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而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 终于可以继续打游戏了。 对，而且还可以看清子女了。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逼着奶奶去做白内障手术，不如说让奶奶玩一款游戏。 对 啊， 然后自己主动的就我为了继续玩通关哈。 对，没错啊。本节目需要一个游戏的赞助商，希望大家注意。好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的一条消息呢也特别的有意思，那就是学不进去，很多这个大学生呢比如说考研的学生， 对， 会去上一趟厕所啊，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啊。 还真的是，最近前段时间这个研究生报名已经是开启了。 没错啊，那准备考研却学不进去的时候呢，上厕所未尝不是一种疏解自己压力的手段。网友林深发来消息说，在四川的传媒学院图书馆的一间女厕所内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厕所的墙上写满了大家励志的留言 啊、留言板。那你这下次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得带根笔呀。 是啊啊，男生厕所目前还没有观察到有。 而且啊，大家不仅仅是在上面，比如说经常 常我们看到卫生间里面会那个乱贴小广告，什么贷款啊，什么 是的 视频聊天啊之类的哈。但是哈，这个留言板可真的不一样。他们大家呢是互相激励哈，不要放弃，要战胜内心的小怪兽哈。甚至还有人在墙上写，因为这堵墙，甚至爱上了图书馆。很励志， 还是很励志的啊。不像你像男生的厕所里，大部分都是烟蒂哈。等等等等啊，你看大早晨的我们聊这也不好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会客厅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他们分别是海霞和蒋磊。两位已经坐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区域了。我们有请两位嘉宾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因为这个暑假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暑期实践团去了广西和福建进行了这个对互联网加以及这个非遗方面的调研。我们听听他们在这个暑期实践团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啊。 好， 海霞先来给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大二的学生，我的名字叫赵海霞，然后是财务管理专业，是这次暑期实践调研的支队的队长。 支队的队长。另外一位是蒋磊。 哎，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蒋磊。然后现在是一名研究生啊，然后在团队里主要负责的是关于项目各方面一些跟营销啊、管理市场啊这方面的一些推广相关的问题。 等会儿我插一句，你们这是去卖东西呢，还是说是暑期实践呢？啊，我听说你们是分了两条线啊，一条是这个广西，一条是福建啊。好像在广西的时候是调研的互联网加，对吧？ 其实不是，就是两个地方呢，我们都有调研农业，也有调研非遗，就是两个地方都有调研，但是不过分成了两条线。 那刚才蒋磊说的这个负责营销是哪条线？ 是两个地方都有 啊。 因为比如说福建我们对接的那个点的产品是蜜柚，关西蜜柚，应该是比较火的产品。然后在广西那里，然后我们对接的是百香果。 所以我理解的就是你们一方面是去调查了互联网加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呢还帮助当地去推销了自己的本土的产品，是这样吗？ 对。 我们先从这个互联网加农业来聊吧。先去了是广东，对吗？ 广西， 先去了广西，还是先去了福建？先去了福建。 对， 福建的哪个地方？ 福建省龙岩市。 福建省龙岩市。 哎，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当做你们的调研的这个地点呢？ 那我先说一下吧。 好， 那个，选择龙岩其实原因比较简单，是今年的互联网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它有一个专项的赛道是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然后这个活动的开幕仪式就是在龙岩。 因为龙岩是在福建的这个西南地区。 我猜张悦又去过。 对，是属于老红军待过的地方。你说， 所以它是开幕式的地方，所以当时那个活动办得非常的盛世盛大，然后也帮我们对接了很多当地一些贫困的一些果农然后希望各个大学的一些大学生能够帮他们把他们的产品走大山，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次比赛的契机，然后对接到了这些果农。 哎，我很好奇哈，如果说关西蜜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种吧，可以说，那它不应该销量很好吗？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 无论是福建的这关西蜜柚，还是江西的赣南脐橙，但他们各有各的一些卖不出这些理由。比如说关西蜜柚这里啊，当时它这个产品不出是因为它关西蜜柚的生产地像平和，那是非常好卖的这没问题，因为他们做了多年，经验也积累起来了，而且有规模优势。那么看到这个优势了以后，平和周边的地区离的距离也不远，发现那我们地势土壤都差不多，那我们也可以考虑种蜜柚。那我们种的都属于这个大一片区，所以也叫关西蜜柚。那这些关西蜜柚就没有平和的好卖。 可以说有的人认为它不够正宗，是吗？ 其实 知名度 其实他们其实对于大多数外地人来说，他根本就区分不开。对， 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短片啊，简单的了解一下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实践团在福建啊和广西的情况。 我是第一次听说龙岩，一座武夷山脚下的城市，有蓝天白云和突然细雨的脾气，有很多路边的野花不能采，但却没有通往内陆腹地的通道，和远方的东海也是可望不可及。你可能第一次听说临川，一座称为桂林北大门的小镇，有古色古香和逍遥千姿的神韵。此次暑期实践历经十天，两省五镇，2800多公里，我们先后来到了福建龙岩和广西临川两县，对当地的特色农副产品进行调研。 前几年都是那个有那种经销商什么来收， 对，我们是以前的模式是一直以来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果种好了，然后它的经销商来收，收了的话，然后现在是变成那个价钱变成我们没办法控制住它，就等于说农民的话一直就是对这个柚子已经有点失去信号了，就等于说年轻人都已经出门了，老年人你跟他讲什么电商做什么平台他也那的话，就是到今年为止，以前的话去年的现在的话，这柚子已经早就开始已经定完了， 接起来更是甘蜜可口。但是中都镇远离城市，地处深山，仅有崎岖不平的土路，导致百万斤蜜柚经常滞留山中无人品赏，除了处于困境中的商品，在闽西还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未被。 我们刚才这个看到的就是这个福建的蜜柚啊，迟迟的卖不出去，想让你们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和方法帮他卖出去，你们都经过了哪些过程呢？效果怎么样？尝试了哪些方式和方法吗？ 其实他们福建关西蜜柚这块呢，就是以我们店的龙岩那个地区来说的话，他们其实目前还是处于这个蜜柚产品发展的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的。最大的问题就一点，还没有形成很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成规模带来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成本降不下去。最大的成本我们跟他们分析了，产品本身的成本已经问题不大了。因为基本上两三年的挂果期就已经使它的产量已经比较大了。问题就在于一个物流。因为福建的物流，它龙岩嘛，一听这名字你知道到处都是山。所以本来它的交通成本就是比较高的，而现在它的那个出货量啊什么的合作的又不是特别的多，导致它每一件单件的成本会比平和一件不是一斤吧，可能就会快递费就会贵个2块到3块钱。那本来这个水果成本就差不多，那你的这个物流成本又高，那很多地方自然就不愿意去接这个龙岩的这个蜜柚产品了啊，因为利润空间降低了嘛。所以这是他们担心最大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做的呢，主要是往校园市场去做。校园这里呢有个好处是可以做，它不像是大众那些市场说我现在想吃，那我可能今天啊，最多你今天就要给我送到，我对这机身要求特别强。学生吧往往是价格导向会更明显。所以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预定制。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单件发货。 所以我觉得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们特别的聪明。 特别有经济头脑。 直接就是目标。对，目标受众就是大学生。 跟我们的目标受众是一样的。 是的啊。接着说啊。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今天定，我3天或4天后发货都可以。那有3-4天的这么一个时间缓冲，然后它就可以综合 运输成本啊， 对，是就可以说一块走量，一下子运大量的一个量过来。所以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个方式了吧。 没错啊，我们看到在网上很多网友都已经过来了啊，叫人生若只如初见，说海霞和蒋磊你们怎么就这么优秀呢啊，茂大的骄傲啊。还有这个竹叶青这位网友说磊哥好帅，雷显辉这位网友说男神，还有吃肉的都是好朋友这位网友说学长出镜了啊，信三这位网友说海霞棒，磊哥帅，还有 所以他们就自带流量。 应山青这位网友说海霞棒棒的 啊，说海峡越来越漂亮了。当然还有一个 M 打头的网友说，这几只鸡看得我有点惨，估计可能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里的情景啊。还有这个林芳说棒棒的啊，还有很多人给我们发来消息，希望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刚才呢蒋磊聊了这个泌幼的情况啊，我们先进一个小片花啊和广告，然后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 没错， 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青年说，现在正在进行的环节是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啊，他们最近在暑期的时候呢去了福建和广西啊两个省啊去卖柚子了啊。 去广西是去，停，让我来想一下，就是刚才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百香果。 对，百香果啊。 嗯， 福建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刚才说的是福建，现在 该说广西 了。广西 啊，广西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蒋磊来说吧，还是海峡 啊，我先说一下吧。 嗯， 百香果这里的话，其实当地百香果做的是从产品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 嗯， 而且它毕竟是桂林市还是临川县的啊，那首先得先还是说 就挨着大城市啊， 对， 还好一点。 嗯，而且临川县是桂林市的各个县区中最靠近市中心的县。 嗯 啊，所以它的物流啊交通啊都是非常便利的，在这块不是问题。 嗯， 那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呢，当地这个产品销售覆盖的地区还是以南方为主。 嗯， 北方呢是这一两年才开始推的。 嗯 啊，所以他们在北方那块的市场还并没有完全打开。 嗯， 所以我们去做广西百香果这块呢，主要是说想把北方市场这块的一个产品这个喜好度给培育的更高一些啊，然后把北方市场更再给做一下。 嗯，这是 我们 就是说加大宣传。 对 啊。所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销售的方式和策略了啊。刚才我们还是聊到了福建龙岩这个地方的这个蜜柚啊，好像这由于成本运输的压力啊，卖的不是特别好。那么现在你们经过这一个暑期的这样的一个给他这个帮忙营销的这种方式和方法，现在的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们回来做这个产品的时间上线大概是一个周吧。 嗯， 啊，当时是销中销售了一个周。 嗯， 然后后期因为产品他们那个先是有白柚、红柚、酸红柚等等的，我们是每个产品之间间隔开销售。 嗯， 以其中一个品种为就是红心蜜柚这块来说的话， 嗯， 一个周的话是走量是半吨。 半吨， 对 啊，还可以啊， 数量很大了。我觉得 基本上卖的目标受众都是学生。 对 啊，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去推呢？微信， 微信朋友圈，然后再加上群。 啊， 因为走那种大平台的话肯定要求是宣传推广费的。 嗯， 然后对于我们大学校园来说的话就没必要那样做。 嗯， 最简单方式是什么，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专属的二手群交流群。 啊， 这种群其实大家交流的意愿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在里面一推，然后做一个微信推送。 嗯， 把实物那些鲜美那些图片一摆。 嗯， 他们看到第三张图基本上就加单了。 啊， 所以呢还需要一个非常会拍照的人。 是的啊。回头留个微信啊，把我们青年说也搁里边啊。 好， 推广一下啊，没事可以来我们青年说这个小平台推广一下。 好了，刚才我们讲了福建龙岩其实是属于一个山区的地方，当然了，在福建还有很多非遗的这种啊，比如说吊脚楼啊、土楼啊这些地方，相信海峡和蒋磊也都去过了吧？对这些地方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有哪些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海峡有没有？ 如果是说非遗的话呢，我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非遗故事，就是在广西桂林那个地方调研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临川县，然后我们去调研了一个临川团扇。我们当时对接到了他的那个传承人黄硕夫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深入就是练习书法，然后钻研就是团扇的这个技艺。然后他现在是有20多项有关团扇非遗的专利。但是他们的团扇呢，虽然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工艺品，但他们一直都是定价非常的低的。我们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他们定价这么低呢？而且他们说甚至有时候还会亏那么1-2毛钱。他就说这个非遗是一个文化，我们要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而且他说这个团扇的销售，这个产业的量一定要带起来，因为这不仅是关系到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家庭的利益，而且呢，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是说它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因为它这个团扇是需要人工进行插丝啊，还有一些扇面的一些胶粘啊这种，所以呢它带动了当地的就业。所以黄硕夫先生说这个产业就一定要把它的规模做大，即便是说他们的利润低了，但是也要把这个非遗继承传承下去。 所谓的价格非常低是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就是4块的样子。 4块钱。那人工都不止这么一点吧？你们有调查过吗？ 就是它是有分品种的。 成本这里啊，它那个4块钱肯定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那种记忆流程的，肯定是4-5块钱就能可以了啊。包括像他们就特别精美的，就握在手掌上那种小书签，很小，这种的话2-3块都可以。但是像那种复杂一点的，就我们平时山峰用那种团扇，但凡是能用来使用的，基本上也得个7-8块钱到10块钱左右。然后他们插丝的那个成本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都是周边的一些贫困户，他们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的工作难度其实门槛很低，是纯粹手工劳动了。并没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所以说手工劳动成本一件又是1-2块钱而已。然后再加上它的批量生产那些扇骨什么的，因为走起来量了，所以成本也就是2-3块钱，所以一件的总成本也就是基本上都在7-8块钱以内。 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防风抗震，冬暖夏凉，阴阳调和，这一建筑杰作充盈着客家人的聪明才智，但土楼技艺却也在高楼迭起的现代社会几近失传。如今的闽西乡村，大多数年轻人离开家乡去外面闯荡，老龄化十分严重，有些土楼因多年无人居住而破败不堪，像极了村子里垂暮的老人。 然后如果是说到福建土楼这里啊，其实土楼它跟团扇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团扇吧，我们可以考虑说它既有技艺传承本身的一个文化价值，同时又产品销售带动周边贫困那些贫困村民脱贫的一个效果，所以商业性、社会性价值跟都比较丰富。但是土楼的话，其实它纯粹就是一种匠心技艺的传承了。因为它这个的营造呢，其实好多年可能才会造一回。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福建的土楼都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而且2个问题，第一，一般人是不敢去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经验的话，是很难去驾驭这么一个浩瀚的工程的。毕竟他们都不是什么像一些知名院校 啊、 建筑工程出身呐、这种的它纯粹是这么些年的一些经验的积累，所以只有一些国家级或省级传承人他才敢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而另外一点，就是因为现代生活嘛，都是高楼大厦，土楼的需求就会被削弱的很多了。因此也就是几年2-3年才会做成一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土楼的居住还有一个特点， 是家族聚集制，就我们比如说李氏家族， 大家住一块儿。 对，所以现在的这种大家族也越来越少。 嗯， 大家族越来越少的话，那么你这量撑不起来，就没必要去建一个土楼了。 嗯 啊，住个现在的楼房就很方便了。 嗯， 所以都导致说他现在的需求在降低。 嗯，所以说这个土楼的建造它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第一是技术本身。 嗯 啊，是经验要求很高。然后第二个点就在于，其实跟现在的一个科技化的生活也不太相匹配了。 嗯 啊，因为如果是从实用性来说的话，那高楼大厦肯定是有其便捷之处，成本什么也低，然后同时一些现代化设施，什么自动化工期啊，什么都是很方便的。土楼呢，它的这些先进化的这些设备呢，很多都不太敢引，为什么？很大原因，几乎不是土泥土的部分，就是木质，特别怕火。 嗯 啊，所以很多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明火呀什么都是有，但是要谨慎。 嗯 啊，所以跟现代生活很多方面还是有一些冲突的。 嗯，所以之前建造的那些土楼，它的保护怎么样呢？ 整体来讲，龙岩在土楼保护这里做的是很好的。 嗯 啊，因为我们去看的两三处土楼， 嗯 除了有一座就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破损， 嗯， 其他的土楼它都有细小的裂纹，这是正常的，毕竟这么些年了，好几十年了，大部分土楼都是很完整，整体的结构都在，它只是旧，它并不破。 嗯，有人在里面住吗？现在 有， 哦， 对， 还有人住。 我们去的那几个都是比较大的土楼， 嗯， 整个家族还是有人在那住的。 嗯， 当然也有一些土楼没有人住，为什么？很也好理解，已经衍生成了完全的旅游需要了。 嗯 啊， 也是一半一半吧，这样的情况。 我也去过这个龙岩啊， 嗯， 然后 你又去过？ 你们去的哪个县吗？ 上杭县。 上杭县啊， 还有永定县。 永定县啊，永定县我没去过，上杭县我也没去过。我去过龙岩的长汀县，嗯，那个县也是属于一个大县啊， 嗯。 但是龙岩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当想象到福建的时候，觉得东南沿海应该很有钱啊， 嗯， 然后经济应该很发达啊， 嗯， 是个很富饶的地方。但是呢，在闽西啊，就是福建的西边啊，它和江西搭界，那个地方其实是老山区啊，属于革命老区啊，民风呢都非常的淳朴，而且呢酒量都非常的好啊，大家没事的时候呢也会喝点酒，而且呢农作物呢虽然很丰盛，但是呢交通不是特别的好。海峡在福建有哪些感受，有没有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呢？ 嗯，在福建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在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因为之前在调研的时候都知道福建的龙岩市它就是盛产柚子， 嗯， 我们当时在调研之前包括查阅的文献和资料和新闻上的报道都是说盛产柚子，我们以为就是柚子业会比较繁荣这种，但是当实地调研的时候，只有深入到当地，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很多柚子是被弃置在地上的，就是也有大片的果树是废弃在山上的，我们就很疑惑为什么就是会这样。嗯，当我们深入调研之后，采访了当地的，走访了很多农户，他们就说这个柚子他们由于关西蜜柚都比较有名嘛，都知道，但是这个它周边的地区呢，虽然是气候都差不多，果子肯定长得也差不多，但是由于就是缺少了一个这种品牌，所以呢他们就卖不上去价，而且关西那个地方呢又是规模非常的大，可以把价压得非常的低，他们都是一些可能规模小就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所以成本又很高，成本高呢然后又缺乏品牌，提不上价的话，他们的利润空间就非常的低，甚至就会发生亏本的现象，所以他们当地的柚子产业是一个非常衰败，很多果农都放弃了那个柚子产业，所以很多果树被弃置在山上，果子都烂在地上。这个产业的衰败也导致了当地很多的青年人就是会外出务工，形成了一种就是空巢城的感觉，就是全部都是老人在抚养孩子还有妇女啊，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经济。 你们通过这些实地调研以后，有没有给他们说当地的这些人出一些主意呢？比如说如何吸引外来的这些吸引这些出去的外来的这出去的这些啊这些年轻人啊，如果能返乡创业呀、啊，或者说这些老人啊，又该怎么样去进一步的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老有所依？有没有考虑这方面？ 这方面工作我们是有去做了， 嗯， 但是因为我们去广西和福建也不就是也不是我们的第一次调研啊、在之前几年我们调研的过程中积累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牵头效果很小，因为他不相信外来人，他会认为我们当地情况你一个外地人怎么会懂， 他可能觉得你了解的很少、 啊、对，就当然我们也确实了解的毕竟没有当地人多，这是客观事实、 嗯、 所以我们说你要听我的，然后我们去做什么什么改变是没有用的，他根本就不听、 嗯、 所以必须找当地的一个带头人、 嗯、 他愿意去牵头，那我是本地人，我了解本地情况，我又在家乡，我去牵这个头，所以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在这两年去对接的时候，就以福建这块来说、 嗯、 我们对接的时候并不是先去对接当地的一些农户、 嗯、 果农、 嗯、 而是直接去找，先问当地有没有什么合作社， 嗯， 如果有合作社或有没有，如果没有合作社有没有什么电商中心、 嗯、 这种的都可以，然后去找合作社的负责人、 嗯、 或电商中心的负责人，跟他们去对接，一方面是他们能够从宏观上更了解当地情况， 嗯， 另外一方面是他们在当地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 嗯， 他们本身就是被人信服的人， 对对、 嗯、 啊，所以跟他们去对接再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去做蜜柚的推广什么的、 嗯、 就是我的任务就很简单了、 嗯、 我不需要去说服当地几十位农户，我只需要说服他一个人， 嗯， 我说服了他自然会去说服其他人， 嗯， 这样的话更高效率， 是 这个思路很好， 这个思路特别的好啊、 嗯、 因为你挨个的去说的话，你们总共的一共的成员有多少个？海霞 一共有15个成员 啊，15个成员估计也就能说动15个农户， 也都不一定啊、 哦，也都不一定、啊。 而且他们这个暑期实践活动应该是周期也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把这么多人都汇聚在一起， 嗯、 然后并且说服他们跟我走、 嗯、 很难。嗯， 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吧。 好， 给曼宁放一首歌。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广这个福建方面啊，包括蜜柚啊，包括这些农户啊，这些状态啊，大家调研了以后也都特别的好。 嗯、 后来又去了广西，广西都去了哪些地方？ 是调研了当地的临川县。 临川县在桂林啊、 对， 在桂林。临川县主要调研的哪些方面呢？ 临川县我们也是调研了当地的非遗和一个农产品的情况、 嗯、我们先来说说非遗吧，都有哪些、 嗯、好，我们调研了，就是主要的调研的就是那个临川团扇，我之前说过、 嗯、临川团扇、 嗯、 然后呢在农业方面呢， 农业方面我们就是调查了当地的一个，首先是当地我们走访了海洋乡的一个土特产，调研当地的土特产的产销现状、 嗯、 还有一个是在临川县的那临川县 的调研了一个百香果的加工厂， 嗯， 还有一个是罗汉果的加工厂，嗯 嗯， 百香果的加工厂， 嗯，对， 要加工成什么？ 就因为它那个百香果， 哎，我真的没有吃过百香果，我看看那个， 我特别喜欢百香果， 图片里面有没有？图片里面有没有百香果？ 百香果是 应该有百香果加工工厂的， 这个是百香果是吗？ 那个是柚子 啊，这是柚子。 百香果好像没有那么大，而且它的颜色应该是深咖色的。 嗯，这是百香果吗？ 嗯，这个也 是柚子。 对 啊，那就是没有百香果。 有那个百香果加工工厂，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工人在 啊，这是百香果。 对，那就是一个加工的过程。 我知道什么是百香果， 嗯， 就和桃一样长的那个是吗？ 但是它里面可不一样啊。 然后超市卖的特别贵，嗯，是那个吗？ 特别酸， 特别贵， 是那个吗？ 还好吧，我记得应该不是特别的贵。 其实单价肯定比猕猴桃便宜了。 哦，那我说的就不是这个东西。嗯， 嗯， 你接着说。 价格是挺贵的。 嗯， 他们那个要进行加工，主要是你刚采下来的百香果肯定是无法进行售卖的，他们肯定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初加工，就比如清洗啊， 嗯， 或者是把那个外皮进行一些加工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调研呢，就发现它也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销路打不开的问题， 嗯， 而且也是一个利润成本比较低。其实当地的百香果的质量是很好的，因为它那地方就盛产百香果，但是为什么利润成本比较低呢？是因为我们经过调研分析，第一是他们没有品牌化，他们就一直是以一个那种就是卖给批发商，他们好像就缺少一种品牌运营的意识。 嗯， 第二呢是他们就没有接触到这种现代化的销售方式，比如这种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打开销路呀，将他们卖给更广阔的地区呀，这样他们 都没有， 对，他们都没有这种销售的思路和想法。因此呢，我们就想着就是将这个地方，而且百香果很多人都喜欢嘛，在北京也是卖的挺好的， 嗯， 就想着将大学生对于这种果品的需求和当地的供给来对接起来，当他们就是缺乏一个信息的交流， 嗯， 因此我们就也是创建了一个果品销售品牌，就是我们的无鲜。 嗯， 然后呢，就是在 我发现对外经贸大学超厉害啊。 你看人家的这个学校的名字， 还有对，还有品牌， 就很专业， 太棒了。嗯，接着说。 然后就是也是计划采用一种预售制， 嗯， 由于我们是， 而且还搞预售制， 嗯， 很高端。 将知识运用到实际嘛， 嗯， 然后就是采用预售制，这样因为我们是学生，肯定如果要大批量进货的话，那个钱也是很难，就是一次性出大量的钱进大量的百香果，而且库存也是一个问题。如果采用预售制的话，这些都可以解决，嗯，而且还能降低库存的成本，大批量销售的话，物流的话也会有一些节省。因此呢，我们就是创建了一个小程序，也是销售情况挺好的。 嗯 嗯， 很棒啊。 嗯， 为当地打开了一个销路。 嗯，卖了这些东西大概卖了多少？就是效果上一个数字的呈现， 这个效果是说我们有，因为也是时间比较短嘛， 嗯， 暂时这一方面也就是有约着现在是有9000左右的一个收入了吧。 嗯， 就是现金流入。 这个大的这个9000多的收入，你们打算用在什么方面？ 这个关于收入，然后 是捐给青年说呢，还是什么？你看着办。嗯，我们这也有打赏啊。 其实按照我们原本的想法啊，这个收入就是对半分。 嗯， 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吧，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说社会帮扶性。 嗯， 所以我们去帮助当地的话，嗯，更多都是一些贫困户。 嗯 啊，就是即便是他们这个百香果种得很好了， 嗯，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品牌，然后他们的利润呢，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少的。 嗯， 所以只能说是维持生计没问题。 嗯， 或者说有的肯定是每个地方都有巨头，那肯定能挣很多，但大部分的全场百姓都只是说能够温饱水平吧。 嗯， 所以我们这个收入想的就是跟他们当时说的，就是从收入的部分50%给他们， 嗯， 作为继续对他们的一个帮扶性的一个捐赠吧。 嗯， 然后另外50%给我们，用于作为我们后面产品的启动资金。 嗯，这仅仅是盈利，对不对？ 对， 盈利的50%， 对对对， 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一方面，因为你这50%还要用作去启动这个项目，或把它扩大呀，或者说其他的项目的这个费用。 嗯， 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基本上 就这是我们这十二期节目当中唯一一期 实现盈利的一个暑期实践 团。对，暑期实践团，而且呢他不仅把这个实践和这个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而且实现了盈利、 嗯、 啊，非常的棒，为你们点赞啊、 嗯、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叫做睡午觉啦啦啦，这网友这名字起得好啊，说优秀啊，还有映山青说海峡好漂亮哦啊，还有这个一个这个网友叫做嗯，这个网友说实话你是个符号，我念不出来啊，爱心走起来哈哈 哈为两位点赞啊。 嗯，还有这个网友林芳他说啊、嗯、优秀茂大学子海虾饼干卖起来，海虾饼干是、 啊、海虾饼干是另外一个了是吧，你们都能开一超市了我感觉 啊，海虾饼干应该说的是海峡吧。 对 啊啊、 哦 真的太厉害，饼干呢就是海虾饼干，就是海虾的粉丝，是这意思吗、 嗯、 哦，太棒了、嗯、你们在学校里基本上做这样的方面的比如说营销啊这种其实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就基本上就去了一个地方、 嗯、 帮助大家也都是顺手拈来的事情啊、卖个什么蜜柚啊，卖个那个 团扇啊， 摆什么果， 百香果啊， 百香果回去 你真的没有尝过百香果吗？ 没有尝过， 百香果真的是超好吃的，我现在给你安利一下吧。你喜欢吃酸的吗？ 嗯，还可以。 他犹豫了。 对，我回头去那个五鲜你们那个平台去看一下， 嗯 啊，然后给大家推广一下，能买多少买多少，9000块钱嘛，是吧？ 就都交给他吧。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马上就进入我们的9点整点报时和广告的时段了、 嗯、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另外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这次在福建广西又有哪些自己的感受。 没错，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百峰，拿起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嗯，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首都经贸是首都经贸 对外经贸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刚才还说哈，他们说自己这个学校呢是全国最难考的20所院校之一。 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里面的学生都非常的具有营销手段啊，分别用上了什么预约销售啊，微信 预售制那个 预售制微信小程序啊，而且还点对点的在二手是这个交卖 交流群 里啊进行点对点的推送。 我觉得他们很有想法，很棒 啊。如果大家需要这个实习工作的话，可以来我们青年说，我们这儿现在 张悦帮你找工作。 青年说的一个推广工作啊，刚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蒋磊还有海霞两位对外经贸大学的暑期实践团的成员。 嗯， 那么九点档的时候，我们换了两位成员，这两位成员呢，分别是我们的林芳啊，还有这个李信一啊，两位同学啊，他们也同样也是暑期实践团的两位成员之一啊。 嗯， 今天呢，两位呢也带来了在福建和广西的不一样的感受啊。我们先让两位打一个招呼吧，给大家。 你先说。 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林芳，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专业。 嗯， 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信一，然后现在读的是电子商务专业。 电子商务专业是不是应该是比较新的一个专业？ 对，是一个很新的专业。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业吧，我还蛮感兴趣。 对，其实这个专业的话，其实就是说电商嘛，大家就会想到什么淘宝啊、京东啊。但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电子商务专业的话，就会更广泛一点。嗯、就是包括我现在其实它还有一个方向，我学的方向叫做互联网金融。嗯、其实电子就是电子商务，其实就是电子加商务。嗯，其实就是把就是金融啊这一块的一些东西结合到一个网络上去。 嗯，那你这一次去广西和福建的这个暑期实践活动用到了自己的专业吗？ 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现在因为我们还在一个计划阶段，其实还是用到了自己专业，主要是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嗯嗯，给大家讲一讲吧。 行，就是这边的话像我们那边像他们说的柚子这一块， 嗯， 其实我们这边就 我感觉今天整个直播间都充满了柚子， 这全是果香味是吗？柚子和百香果 全部都是果香味。嗯， 因为我们就是实践那块地点，它其实我们重点调研对象它就是主要就是种植柚子那一块。嗯、其实他们这边的话就主要销售其实今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用了一些就是刚才像您说的那样，就是一些比如说电商有一些销售模式，比像病毒式营销啊，还有各种东西。嗯、但是我这里就不细说，因为说起来有点复杂。 好、 嗯嗯 嗯， 不细说了啊，让林芳来说说谈谈感受吧。福建和广西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令你印象最深刻？看到的或者说调研到的地方， 嗯， 或者说在学校里好像没有接触到这方面，到了这个亲身所见了以后才会发现，嗯，不一样， 和他想的不一样。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先去福建再去广西嘛， 嗯， 那么一开始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去前往福建省龙岩市的时候呢，我们去，因为要调查柚子，又是柚子，因为柚子长在山上嘛，那我们就要先是每天都要乘两三个小时大巴车，那种山路十八弯，嗯、先到那个乡镇里面，然后呢再走到村里面，再去爬到山上去找正在果园里给那个柚子树种植的那个农户，跟他们访谈， 嗯， 然后就他们就。给我就很大的感触，就是也很希望自己家的柚子能够卖出去， 嗯， 很想就是也想接触电商的东西，也想就是互联网时代嘛，不想就是被这个时代脱节，因为实在是他身处大山深处真的很难接触到这些比较高科技的知识啊，这样方面就首先 感觉就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暑期实验团过去以后，他们就仿佛是网神，是网络神仙那种感觉，就来了一波啊！ 可以在采访中看跟他们眼神交流的时候， 感受到他们那种渴望的心情， 对，那种渴望的眼神， 嗯， 然后更令我感触的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在第二天采访完之后，下山的时候，半山腰的时候。看到一个农户， 嗯， 家里有个小孩在外边玩， 嗯， 但是他是和十二只狗在一起玩， 十二只狗， 对， 嗯， 我那特细数了一下， 嗯， 六只黄狗，三只黑狗，三只白狗， 嗯， 然后我就问他，你干嘛和狗狗玩啊？他说，因为狗狗好玩，就是和他比较亲，平时都是和他一起玩， 嗯， 然后我说爸爸妈妈呢？说，嗯，他就没有再跟我回复，就沉默了。嗯，然后我就远望一下，他奶奶就在不远处，在傍晚准备那个晚上的青菜，在摘青菜。 嗯， 我就过去，就和奶奶聊一聊，说奶奶，小孩咱家小孩怎么自个儿跟他玩？就是没小伙伴嘛，暑假嘛，暑假肯定就是小孩一块玩， 应该是成群结帮的那样 玩。对对对，然后说怎么就是小孩跟狗狗玩这么开心呀？奶奶说，哎，这娃娃呀，娃娃就是平时都在县里就寄读书，他们不是就是一周才回一次家， 嗯， 然后父母呢是前两年在家里面是种柚子， 嗯， 但是就是也是卖不好了，这种销路问题就是一年两年还能撑得住， 但是就是实在是已经开始亏本，而且是看不到希望了， 嗯， 就外出务工了。孩子才三年级， 放弃了， 嗯，对，孩子才三年级，然后爸妈就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出去了， 嗯， 嗯，然后给我奶说了一句话，就说孩子过得挺开心的，和狗玩的每天和狗狗玩的也挺开心的，只是梦里偶尔会喊妈妈。当时我就，对，然后 你当时肯定是触动非常大的，因为是亲耳听到奶奶这样说， 嗯，然后奶奶就低下头继续摘那个青菜，然后我们也就不好再多说，因为奶奶其实肯定也是想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的， 嗯， 那我就觉得这种他们是被迫离开家乡去务工的，并不是说不想留在家乡怎么样，对，然后孩子最需要陪伴的那一段他们是无奈缺席，所以我们在就是想希望通过自己大学生的一点点微薄的力量，能否就是改善一下这里当地的农业产业经济，能够让他们回来改善自己的经济，也让陪自己的孩子， 嗯， 对，这是我还是感受特别深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说是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朋友，他说啊，因为林芳小姐姐说的留守儿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乡村。哎，其实对你的应该是一个总结哈，说的还蛮好的。嗯， 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刚才林芳说的， 嗯， 就是可能在外的孩子们没有意识到，在老家的父母们啊，或者老人们，其实自己单独的在这一个大山深处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让人觉得，在九九重阳节这一天，我们来聊这事儿，还是挺让人有感触的啊。除了这一方面以外，信一，你在这个福建和广西这两个省去调研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嗯，主要是这样，其实我们调研其实还包括了一些非遗的项目，像比如说那个提线木偶。其实我最感触的就是这些他有非遗技的这些传承人， 嗯， 他们其实都有着就是很独特的就是一些手艺，而且他们都能够去坚守自己这些东西， 嗯， 但是也存在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传承人他后面都几乎是后继无人了，这些项目都很优秀， 嗯， 但是一直都只有这些项目，他们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这些老人去继续坚守这些项目， 嗯， 然后他们还在就是不是说为了什么利益，只是有可能他们这些手艺都已经不能就是让自己就是酒足饭饱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去坚持去传承这些东西，这让我非常就是有感触。 嗯，提线木偶是当地的一个 国家级的， 就是一个是 国家级的非遗。 对，然后我们采访的那一个传承人，他是一个省级的非遗传承人。 嗯， 然后其实那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我们去看的时候，他，就是可以让一些就是他通过那个提线木偶，可以让木偶去表演一些乐器 啊，表演乐器也可以。 对对，特别有意思。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就是现在不是一些娱乐手段特别多，像直播啊，或者说电影院啊这些。就是他的盈利手段还在是很传统，就是靠木偶戏去表演。这样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看了。 嗯。 然后他需要一些创新的手段，但是因为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学这个东西，就是闲来钱慢。然后也老先生的话，他也肯定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限嘛，所以其实他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去调研，其实也希望就是借助我们大学生的力量，去帮他去做一些更多的发展。 嗯， 然后 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就我们主要的话就是给他，就是首先是给他去在网上进行一些宣传，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在后续的情况下给他去，比如说他这提线木偶不只是可以做表演，还可以去开发，就是他那木偶其实挺特别有意思。结合当地的旅游，其实可以完全可以开发相应的文创产品。 嗯， 而且这个东西特别精致，然后也能走向像一些高端市场，但是有可能当地的话高端市场比较少。 嗯， 但是在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其实大家是 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愿意去买这些就是很有民族记忆， 嗯， 很有文化的东西 的， 对，我们也是想把他们也带到这些地方， 嗯， 也是瞄就是针对大学生嘛这个市场， 嗯， 去开发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在试着就教这些老先生，就是他们去使用下现在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比较火的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小平台，然后去把自己的一些就是木偶的一些表演节目给他录成短视频，这样的话其实他也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嗯，就是你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去给他拍短视频了吗？ 嗯，我们在实践的时候首先是给老先生的提线木偶，他进给我们表演了非常精美的两段表演， 嗯， 然后我们对他先进行一个就是那种纪录片式的拍摄， 嗯， 然后再从这些素材里面剪出一些比较有趣的，比如说花絮啊，或者是小片段，制成那种比较有趣一点、幽默一点的抖音小视频，然后在我们的一个抖音账号上进行转播 啊。抖音小视频啊，这个播放量怎么样？有没有获得什么百万点赞之类的？ 百万点赞可能还没有到，但是其实身边的朋友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转到朋友圈或者是自己微博，哎，他们就觉得哎提线木偶还挺有趣的，原来我们中国的这种非遗文化还可以这种幽默的形式进行表现。 嗯，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哈。 一人用线牵引木偶表演，配以歌唱、舞蹈等艺术形式，这就是古老的木偶表演艺术——提线木偶。李明清是中国木偶艺术大师徐传华的关门弟子。 那么，年轻人呢，一般他只看了一会儿，看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觉得这做不完了，就走了。所以说，观众越来越少。 不靠任何天然之物。来自这里的人们正在努力跻身时代浪潮的最前沿，无论是幼子。 所以刚才的那个就是提线木偶你们拍的一个片段对吗？ 因为视频原因我们截取的就只能是一点点。 嗯， 但是他老先生的那个木偶他是自己苦练了，就是人先操纵木偶再用木偶来写书法，老先生是练了十年了，所以他写出那个天道酬勤四个字的时候非常的就像是人写的一样。 所以说他这个提线木偶不仅仅说这个技艺在于如何去 操控木偶， 而且在木偶做的这些事，比如说书法啊、乐器啊，他全都得会。 对， 嗯， 因为老先生这像他其实一般的提线木偶的传承人他只是会操控木偶，但是老先生他非常有匠心精神， 嗯， 他觉得木偶在他手上一定要要传承，那么这个时代要创新，那他该怎么做呢？他就说那我就加一些书法元素， 嗯， 加一些乐器元素，所以他就是都是他自创的， 哦， 然后在国际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嗯嗯，那在这一次你们跟他进行了时间应该不算太长的交流和沟通之后，他有没有产生一种其他的想法去帮助这个非遗的传承呢？ 他是跟我们联系，后面联系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跟我们联系说，如果有需要帮助的需要拍摄视频的，就一定跟他联系，他一定会就是来帮我们，或者是在这方面他都会去做。因为其实当天我们去联系他的时候就是比较紧急，嗯，但是他的道具没有在他的家里， 嗯， 是在至少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外的县城里。 嗯， 那我们当天下午就要非常紧急要走，老先生说没关系，你们等一等，我叫马上开车去拿回来。 嗯， 就是非常的渴望能够把这些中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给传播出来。对， 嗯， 老先生还是非常有匠心精神的。 嗯，是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平台里面哈，有一个叫11110，哎，这位网友朋友他说，芳芳女神好善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留守儿童。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技艺的传承和个人的盈利是经常存在冲突的。还有一个网友朋友他说，只有解决好青少年的问题才更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L 这位朋友说，很多非遗传承人都会坚持自己的职责。哎，其实大家说的非常好，可见啊，大家正在非常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哈。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非遗的故事，信一有没有觉得在整个的这个暑期实践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我们遇到困难，其实说是在实践过程的困难，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他就是像刚才那位网友提的，其实更多的是遇到他非遗传承人他自身的发展和就是这个非遗保护的一些矛盾的问题。其实就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他非遗的这些传承人他是很愿意去保护这个东西，去发扬这个东西的，国家也给了代就是给了相应的一些政策，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他的一些保护的东西很难让他就是能够在生活中就是去盈利。其实我们然后他的东西也非常有趣很有意思，但是单靠就是几个非遗传承人是很难把这个文化给就是扩展开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单就是讲我们其实遇到最大问题反而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非遗传承人他自身发展和那个非遗这个项目他保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要去就是设一些非遗保护，就是非遗传承人来保护这些非遗文化，更多的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去了解这些非遗文化，去参与这些非遗文化的发展。然后像我就像我们这种大学生的一些实践团队，其实每年都会有数百至数千支大学团队深入到乡间，大家可以不只是去调研这些发展情况，而更多的是把这些文化给传播出来，然后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去学习，就让这些非遗文化能得到更多的人的传承，然后这样才能去谈就是通过这些形成规模嘛，然后去获得一些就是让非遗的传承人获得一些个人的发展。 我上上个月去了一趟西城区的非遗中心，非遗展示中心，它是在一个院落里面，在这个院落里面大概有好多的小房间，每个小房间里就坐着一个非遗文化传承人。然后呢你可以进去体验，他可以教你啊， 比如说都是哪方面的， 比如说那个我们叫老北京的兔儿爷， 兔儿爷 对吧，还有那个脸谱的那个画脸谱，还有做制作风车， 对，有做风筝的吗？ 没有做风筝的，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皮影戏吧，都可以做。然后呢还有这个画鼻烟壶， 这个难了， 难度挺大的。就让我自己感觉，为什么我说今天九九重阳节让我也感觉挺难受的一点，就是进去以后发现其实那些老先生啊，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一种情怀在坚守，你说都每天坐在那里开门迎客，就是单不说收费不收费吧，因为我去的时候是有这个当地的人政府机关在带着去，即使收费我觉得价格也不会特别高，就是说你过去仅仅是一个体验，他教给你啊，你比如说画个鼻烟壶，你可能你兴许要买人家一个空瓶子吧，空的鼻烟壶对吧，人家教你在里边画，或者说你买一个这个白色的坯子的那个脸谱，然后人家教你怎么在上面涂颜料，可能也就顶多是这样的一个消费，价格不是特别高。但让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没有人去，也没有人去体验，就这些老北京的这算是玩意儿了啊，你比如说兔儿爷呀，包括皮影戏，这些都是挺好玩的老北京的玩意儿， 很有意思啊。 还有捏面人儿，那捏面人呢现在也改良了，原来都是捏个什么孙悟空啊、猪八戒什么的，现在都是捏一个 喜羊羊， 喜羊羊啊，还有什么那个 熊大熊二 啊，还捏个熊猫啊什么的，就捏个这东西也都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宣传力度不够，如果说真的大家经常的说我们带着孩子啊暑假的时候去哪玩啊，如果说欢乐谷啊是一种层面的玩啊，其实可能带着孩子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非遗的一个小房间里啊，有个老师傅坐那儿 跟着孩子一块儿去做一个小捏面人儿，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很有意义、 啊、嗯，所以也希望我们青年说节目以后也能多关注这方面吧。我们前段时间台湾青年看北京做了一期， 对， 就是让台湾的青年大学生去这个西城区的非遗中心里啊，跟着老先生一块儿去体验了一下，他们觉得很好奇，哎，台湾没有啊， 嗯， 啊，感觉特别好奇。但是可能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有一些说实话还真是没踏进过这非遗展示中心的门里， 对， 去看看原来 非常精湛的记忆， 老北京的玩具是什么样子。 嗯、 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首都对外 经 贸大 学 的学生们一起来说说他们这个暑假的时候去福建和广西的一些情况。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朴素不堪。你不会太紧张，只是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象，过去我不想谈，有缺憾 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际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时间的9:26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嗯、 我们换的这个电乐特别的有意思。刚才一个 L 打头的网友说，刚才的歌好听啊，这个歌是坦荡荡是吧？ 嗯，爱要坦荡荡。 嗯，爱要坦荡荡啊。还有这个潘若晨这位网友说，信一芳芳 C 位出道超级棒。 嗯 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吧。 董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

对，感觉很高端，然后就很多人就挤破头的想进， 非常的火爆。 咦， 对， 那为什么我高四高五的时候没有报对外经贸大学呢？ 哎，我以为你又要说，哎，经贸大学是我的痛，因为我当年没有考上，你居然没说。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我直接把它这个 cover 过去了，我根本就没有考虑。 哎，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对这个学校了解比较少？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我做肯定赔钱，所以我就没。 你肯定是献爱心的料吧？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分儿会高到什么程度？你们有过统计吗？ 就一般比一本线高156吧。 啊， 那还是蛮高的。 对， 然后而且其实有一个点，有可能就是像主持人在他们读你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分像99年98年的时候，他取分是比清华北大还高。 啊， 他觉得你是99年读大学的哦。 所以说你们大学基本上会诞生很多优秀的商务贸易人才，是这样吗？ 对的。 啊，有这样。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像就是那个中粮集团的总裁。 总裁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商务部的，像其实说实话我不是特别记得清楚，但是 你知道有一些 都是可以说出什么。 对，你看，哎呀，你看这网友刷刷的说，哎，心仪同学连自己的校友都不知道。 看网友朋友说，这一下课就来看直播了，真的很难考啊。 对，让林芳来说说吧。 像我们的著名就是在 就感觉你们介绍你们大学没底气啊， 不太熟。 不是，我是一个很爱冒大的人，看我今天都穿着我们冒大的衣服。 哦，是吗？ 对。 UIBE 就是我们冒大的缩写。 对，那个昨天那个是北京联合大学，是 BUU BIL， 这个是 UIBE。 UB 啊， 就是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这个英语我给98分，剩下的2分怕他太骄傲。 对外嘛， UIBE。 那这个其实很好记，就是 With You IB。 啊， 在茂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1951年就这个，这属于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个 应该是第一批吧。 哎，第一批大学。 对，然后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就刚才说 VCUIB，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标，叫做茂大墙。 茂 大墙。 对，那堵墙的话其实上面写着就是几个字，是一个来就是一个一个港澳的学生，他毕业之后在上面印上去，上面字就是在茂大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丽的风景。 哦， 遇到谁呢？ 肯定是遇到他的心上人， 当时的爱人。 那对于茂大的校园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用我们校长在百家讲坛上说了一句经典名话，茂大是一个不需要单车的学校。但是茂大呢，它五脏虽小，它虽小但五脏俱全。 五脏小也没事儿。 小巧玲珑。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有国际化文化非常浓厚的一个学校。在我们的国际文化节可以看到120多个来自全国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美食啊等等各个方面。 对， 所以在国际化这方面我觉得茂大是给我很好的熏陶。 对，我这插一句嘴啊，其实我们学校其实它留学生比例是所有高校里最高的。 啊， 有多高呢？ 大概1/5都是外国留学生。 就5个人里面有一个。 对， 那 如果是6个人的宿舍，就是4个国内的，2国外的。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算吗？ 我们之前女生宿舍楼就是有的时候要那个标上英文的那些指示牌啊，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就经常遇到， 比如说你们那个食堂里。就会有比如说番茄炒鸡蛋英文怎么说 egg and 什么什么啊， 这个没有英文标牌，但是也有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事，就是他们点菜嘛，一些外国人，然后他就会问你，问就是英文，用英文问你就是这些菜是什么 啊， 然后他们问的其实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辣不辣， 辣不辣， 然后有没有肉 啊， 然后发现外国人他都喜欢吃不辣而且有肉的东西。 不辣有肉的。 所以说其实食堂的大妈们英语也都超好，是吧？可以用英语狂飙英语的对话。 也会有 同学与同学之间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氛围比较好玩的事儿呢？ 比如说你们这一次这些团队一起出去那么多天，应该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发生。 其实这么多天，其实主要我还是讲一下学校的吧，因为 学校 有趣的事更多。就我们学校，它所有选课，就包括必修课，都是自由选 啊，必修课也自由选。 对，然后所有课就选的话，其实很多课上互相都不认识 啊，那就会对会造成，比如说我们俩是一个班的，原来啊，开学的时候见了一面，毕业的时候又见了一面，中间是。就有 中间大家都上的是不一样的课，然后就没有见过， 但是也会认识很多人，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别称叫 CPU。 CPU 为什么呢？ 对，其实就是 Crazy Presentation University 就是疯狂展示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很多课他都得让你去展示，上台做个 PPT 做展示，然后都要小组配合，所以其实认识很多人。其实像林芳啊，像刚才那几位同学，有可能都是我们都是课上认识，然后最后就能组在一起，其实氛围挺好的。 哎，真的是这样，挺好， 很好，很好，就是很有活力。 对，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 你像我当初我们唯一的一节大课就是跟其他班的混在一起去上这节课。 嗯， 我就记得我们隔壁班的那个有一个女孩特别漂亮，特别想跟 她，你想跟人家搭讪？ 对。搭了4年都没搭上， 为啥呢？ 你看，就大家之间虽然是在一个大的， 没有理由跟人搭上。 对，一个大课学习。 你看，像人家俩一起上课就可以搭上。 对啊，不同的专业都可以在一起啊。 对。 所以这个张悦的痛，居然是不是大家能学很多很多的知识，而是没有跟美女在一个班。 是的，是的，嗯。不过后来毕业之前还是加了一个微信。 哦。 啊，现在这个姑娘已经结婚了。 哦，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嗯，你要不要也在我们的母校在一堵墙上写点什么呢？ 不行，咱们母校如果写上什么东西，第二天就会被刷白。林芳，你来说吧。 嗯，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茂大给我的环境是 开放的， 对，开放的，而且更让我学会去交流，去团队合作，因为。就像刚才信一说的，很多小组课堂展示中我们需要去沟通，去交流，去合作。 嗯，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我以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很有帮助。 嗯， 那么其次我想用三个字母来概括我对于茂大的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就是 PAI。 P 就是 practical， 它茂大其实很务实。 嗯，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像自暑期实践，我们有2000多名同学，450支团队，前往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也有就是国际的一些实践团队。 嗯， 那么我们就是应了那句话啊，青年服务国家，然后我们在路上。 嗯， 所以就是茂大就是不会说一个暑期实践你交一个报告就好了，他让我们自己亲身的去感受、去接触、去体会这个社会。 嗯， 这样我们回来之后，了解社会原来是这样的面貌，和学校里不一样，和这个这么小的学校的世界里面不一样，那我们就会更有担当，更有所谓去想我们该如何怎样去做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嗯， 所以他我觉得茂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校。 嗯， 那么 A 呢就是 ambitious， 就是说我们是非常有进取心，非常有可以说是狼的精神、野心的这么一个学校。 嗯， 怎么说，就是说外面给我们茂大学生一个比较好的标签是我们是面霸。 嗯， 就是在无论是和清华啊、北大啊这些同一等级大四的毕业生出去面试的时候， 嗯， 小组面试的时候，茂大的面试的评分往往都是比较高的。 嗯， 那当然了，我们 CPU 学校每我是一个学期就会有差不多10个小组展示。 嗯， 就是在经常在这种面试的模拟环境下就给我们提升这种 ambitious 这种非常有进取心、非常有能力的这种面试的技巧。对。 嗯， 那么 I 呢就是刚才所说的 international。 对。 嗯，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这个问题 到了， 只能曼宁来回答，因为这些英语我没听懂。 人家刚才跟你解释过了。 我这英语不行，我这英语这个大学4级都没过呢。 那你怎么毕业的呀？这个啊，得好好说说啊。其实刚才我 告诉大家， 你都已经在节目里说了，从刚才林芳的这个讲的这些故事里面就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就看出来他是真心的爱这所学校的。 嗯， 就是有很多的亮点啊，他能够发现并且能够去感受、去感悟并且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爱学校的一个学生所他的一些表白吧， 嗯， 非常让人感动啊。嗯， 好吧，接下来我们有请其他两位成员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再重新见一个面啊。这是我们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们首暑期实践团啊，去广西、福建的之旅的非常开心的故事的分享吧啊。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坐到了我们的表演区， 对， 我们要炫一下我们的表演区，表演区超酷的， 表演区也是很酷的， 超酷的啊！看一下，超酷的，给大家看一下，哎、哇塞，哎，怎么没有坐上去？ 海霞可以搬一个凳子坐在上面哈， 感觉海霞是站在上面的，太高了是吗？没事的， 这样的坐起来酷一些， 对，啊，你就坐直接坐上去就好了， 嗯， 对。嗯，看到了还是不错的啊。海霞可以把你左手边的话筒拿上。 嗯， 哦，好， 拿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两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对外经贸大学在这个暑假的暑期实践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嗯， 他们吩咐了福建和广西对于这个当地的农产品以及非遗的这些文化啊，都做了一个调研，以及做了一个小小的帮扶，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嗯，海霞和蒋磊的名字好像掉了一个个啊，有请我们导播老师给换一下。先让蒋磊来说说吧，对于对外经贸大学来说，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想对你的母校说什么呢？ 贸大印象最深刻的吧，两点。第一点是它的国际化，贸大的国际化是出了名的。从刚才林芳也讲到了，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外国留学生，占比不低于20%吧，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贸大每年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出国率几乎都是稳定在38%左右。 哎呦， 每年都是全国第一， 好厉害。 对。所以说 不是，但我插一句，你只是说出国的回国的有多少呢？ 哎呦，这个端口我还真没统计。那个 说 然后所以学生这个国际化的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贸大学生特别的上进，就是从大一开始做项目、做课题，这种课外生活非常的丰富。 这能看出来， 而且 人家大学都是花钱你看 赚钱， 咱们大学都是赚钱。 确实。 而且在贸大嘛，不做课题还不行，因为你毕不了业。这是毕业的强制要求。所以说就是这种上进的风格从大一开始，这是贯穿四年。所以这两点算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点。 海霞呢？海霞有什么印象令你深刻的？ 我感觉贸大的同学其实还挺务实的，因为我觉得身边的同学都给我一种很上进的感觉。就拿我们宿舍来说吧，就早上7点的时候基本上宿舍的同学就都醒了，然后他们经过简单洗漱之后，就如果没有课呢一般就去自习了，有课的话呢就去上课。然后而且一天的时候呢寝室也是很少有人的，就在晚上大约图书馆关门的时候，然后寝室的同学就大约就都回来。所以而且这个现象并且图书馆每次去的时候也都是爆满，很难找到座，包括一些教室啊也都会有很多的人在自习，所以我觉得还是特别上进的一个学习，整体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我很喜欢。 发自肺腑说的啊，好感人啊，听完以后希望你们在暑期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更加收获更多的这个外贸方面的知识吧，希望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希望各位都成为老板。 没事呢，多来我们青年说走一走看一看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在对外经贸的大学里啊多宣传宣传我们青年说的节目，让青年说成为一个大学生一起交流的一个充分的平台吧。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9:46，希望未来的时候你们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青年说把你们除了卖柚子和卖叫百什么 百香果 以外，像卖西瓜、苹果啊什么这些你都过来，知道吧？随时来推销是吧，顺带手的给我们带点儿。 张悦特能吃。 好吧，节目就到这儿呗，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明天的青年说和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是张悦， 我是曼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